大家好，我是毓敏。首先我要在这里多谢过去十几年来对 MyRadio 不离不弃的朋友。没了你们的支持， MyRadio 今日不可能继续发声。我要在这里呼吁各位朋友继续支持 MyRadio。MyRadio 台湾直播室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。除了毓敏原有的节目在这里做直播和制作之外，我们也制作一些新的节目。不久之后呢就将会退出。我们现在多了很多新朋友，啲新订户，咁但係我们希望会增加个订户嘅数目，去到最好呢就超过30万。咁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呢可以介绍你嘅朋友去订阅 MyRadio 嘅 YouTube 频道，呢个係对 MyRadio 嘅支持，令到我哋嘅声音无远忽界。第二呢就係付费支持，你可以通过交月费啊，或者即係入这个 patron 做会员啊，咁你都可以支持这个 MyRadio 嘅。天涯若比邻， MyRadio 继续发声。 咦，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Radio 嘅频道噶咯。 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，咁 My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！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喎。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，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。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收听毓敏踢爆之说文解字。今集嘅主题系万马齐喑，喑就系哑然无声咁解。万马齐喑即系所有嘅马都沉寂无声。嗱，旧时咧就用嚟形容喺专制帝王统治之下，人民不敢说话。现在呢亦都可以用嚟比喻冇生气或者沉闷嘅政治局面。万马齐喑嘅出处呢就係宋代苏轼嘅三马图赞序。有一句是西域共马，阵列长鸣，万马齐喑。另外清代嘅龚自珍几何集诗，九州生气似风雷，万马齐喑救可哀，我劝天公从斗数，不拘一格降人才。嗱，这个呢就比较多人传颂的一首诗。龚自珍面对腐败的满清政府，他主张改革，提倡禁烟，但得不到朝廷的重用。在几十年，即是他48岁那一年呢，毅然辞官归隐。在路过镇江的时候，他看到当地人在祭拜天神，于是写了315首七言绝句，就名为几何集诗。上人的诗句是其中一首，他的诗作忧国愤世，民风激昂，感情奔放。几何年呢是公元1839年，即是鸦片战争的前一年。中国在满清封建帝王统治之下，由盛变衰，政治日趋腐败，正面临内忧外患的亡国灭种危机。龚自珍看到政治上的腐败，内心愤慨，他揭露这个沉闷黑暗的现实，急切地盼望一个雷厉风行的改革。龚自珍这一首诗呼唤改革，渴求人才，抒发自己报国的志向，亦都代表人民改革的要求和维新的倾向。有论者认为这首诗想象奇特，感情奔放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，是一篇难得的诗作，亦都是一首出色的政治诗。全诗层次清晰，分三个层次。第一层写了万马齐喑，朝野禁声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社会。第二层作者指出了要改变这种沉闷腐朽的现象，就必须依靠风雷激荡般的巨大力量，暗喻必须经历波澜壮阔的社会改革，才可以使到中国变得生机勃勃。第三层就是作者认为这样的力量的来源是人才，而朝廷所应该做的就是破格占用人才。 只有咁样中国先至会有希望。嗱，诗里边用咗九州、风雷、万马、天宫呢一啲具有壮伟特征嘅意象，寓意深刻，气势磅礴。当下嘅香港政府擅专，破坏法治，奸佞当道，扶同为恶。所谓民主派抗争无胆，民主无量，有志之士就志不获身，真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。多谢各位收睇收听本节目，下集再见。